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没有互动话题了哈。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期待各位的好声音。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2013年的时候，歌手林俊杰发行了专辑《因你而在》，专辑中的歌曲《修炼爱情》获得了广大歌迷的喜欢。那么很多人呢都以为这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情歌，但其实呢歌中藏着一个令人很心痛的故事。这是林俊杰为了纪念他的一位很珍贵的朋友而创作的。那么当年呢，林俊杰还处于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个小姑娘呢向他表白了，但是呢俩人没在一块儿，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没想到呢，1997年的时候，林俊杰的朋友搭乘的飞机发生意外，飞机失事后呢无人生还。那么好多年之后呢，林俊杰才敢回忆这段悲伤的往事，并且为这位朋友创作了《修炼爱情》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 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声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 修炼爱情来自林俊杰。其实呢，很多像林俊杰这样的大牌歌手在青春期的时候呢，都遭遇过感情方面的打击，比如说周杰伦。那么现在呢，他和昆凌是真的很幸福，他俩还经常在社交网络上秀恩爱哈。但是呢，他年轻的时候没少受伤害。刚出道的时候呢，他曾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唱过一首歌叫《世界末日》。那么这首歌呢，是他独自创作，当时呢是由吴宗宪带领的修比都比组合来演唱。很多资料上呢都说歌曲是周杰伦在1998年看了电影《世界末日》之后获得的灵感，但是呢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毕竟电影《世界末日》是一个灾难科幻片，那么周杰伦写的是一个情歌，情感上呢就不太统一。那么实际上呢，是当初啊周杰伦约了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看的这部影片，那么人家姑娘呢也答应了。当天呢，周杰伦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孩去了电影院，没想到下车了，女孩说自己呢跟别的朋友有约了，然后呢就走了。当时呢周杰伦就难过的不行，于是呢才有了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周杰伦版本的《世界末日》。 傻傻来伪装掉下的眼泪，点点头承认自己为宝贝，我只求时间来陪你，却连同情都不给，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的美，全世界好像只有我疲惫，无所谓反正难过就敷衍做一回， 世界末日来自周杰伦。那么这首歌呢，算是失去了感情得到了音乐啊。其实呢，在歌迷之中有很多为了得到音乐主动失去感情的故事。对，没错，主动失去感情。比如说 Beyond 乐队的黄家驹，他呢唱过很多情歌，比如脍炙人口的有一首《喜欢你》。那么这首歌呢，是由黄家驹独自完成创作。那么当初呢，他面临着一个选择，女朋友或者音乐，只能选一个。毕竟呢，两件事情都非常的耗费时间和精力，最后的结果呢就不用说了。不过呢，黄家驹呢心里一直都非常的愧疚，所以说呢，他才写出了这首歌曲《喜欢你》，一起来分享。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 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分享的是有故事的歌，欢迎各位呢把自己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有些歌曲呢单看歌词觉得真的很像情歌，但如果说深挖创作背景，才能真正的体会到创作者的情感。比如说曹格的那一首《背叛》，当年呢，他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凭借这首歌曲感动了无数的人，因为一句“你说不爱就不爱，我一个人欣赏悲哀”。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一定是一首苦情歌哈，实际上呢，它的真实意图呢，差之千里。这是曹格写给自己爷爷的一首歌曲，因为祖孙俩的关系很好，但是呢，老人家在临终前，曹格没能来得及跟他告别，这件事情呢，让曹格非常的悔恨，于是呢，他才写出了这么一首歌曲，一起来分享曹格的《背叛》。 雨不停落山来，花怎么都不开，你说不爱就不爱，我一个人欣赏悲哀，爱只剩下无奈，我一直不愿再去猜，感情像黑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紧紧相依的心如何 say goodbye，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爱太深 看，由曹格演唱。那么被误当成情歌的还有很多，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过一首歌曲，就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这首歌呢原本是为了纪念1999年9月21号发生在我国台湾的大地震而特别创作的歌曲。那么灾难发生之后呢，莫文蔚邀请作词人李卓雄和周耀辉共同帮自己创作了这首《忽然之间》，希望呢能够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受灾者的真实心境。而且为了让莫文蔚感同身受，录音的时候呢，公司专门找了一个特别狭小的录音室，刻意营造了空间上的压迫感，导致莫文蔚唱这首歌的时候脸呢都快贴到墙上了。好吧，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在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晴天，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假日出游，但是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今天傍晚到夜间受高空槽影响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外出要备好雨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准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分享的是有故事的歌。那么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没有互动话题哈。那么欢迎各位呢，把自己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在娱乐界呢，有很多拥有多重身份的人，何炅呢算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人之一。他呢是主持人，那么同时呢也当过导演、演员、歌手，那么最初呢他的职业是老师。那么提到何炅的作品，不管是音乐作品还是影视作品，大家呢都会想到《栀子花开》。那么《栀子花》呢，对于何炅来说有着一个特别的意义。那么这种花呢，每年六月份开放，也就是毕业时节。当初呢，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担任着教师的工作。他希望把这首歌曲送给即将毕业的孩子们，希望他们以后的路程也可以有着阵阵芬芳。所以呢，他后来做导演的时候，最先拍的也是关于青春和校园生活的故事。《栀子花开》来自何炅。 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white，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的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 栀子花开来自何炅的演绎。很多歌曲在创作的时候还只是一首很普通的歌，但是呢，在制作过程之中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从而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比如说王菲演唱的《玄牧》，那么这首歌最开始呢叫做《恋曲 LA》，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但是呢，王菲就觉得这甜的有点腻歪了哈，不太符合自己的风格。于是乎呢，唱片公司就重新找人进行填词。他们找到的这个人叫杨明学，填完词之后呢，王菲就喜欢了，然后呢就唱了。没想到不久之后呢，杨明学就查出自己患上了癌症。后来呢，杨明学和他当时的女友一起出演了《玄牧》这首歌的录影带，当作是最后的纪念。那么这支歌曲的录影带拍完后半年，杨明学就去世了。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成了很多音乐人纪念他的歌曲。一起来分享王菲的《玄牧》。 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释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下来，你 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是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玄牧来自王菲的演唱。有的歌曲灵感来源于歌者自己的生活，有的是来源于他们身边人的生活。比如说王力宏曾经唱过一首 Everything 一切，这首歌呢算是他替朋友创作的。当时呢他的好朋友想向女友求婚，那一切都计划得非常好，甚至呢王力宏都陪他一起去买了钻戒，但是呢没想到在求婚仪式上，女方呢却以还没做好准备为由拒绝了王力宏的朋友。所以说那一段浪漫的爱情就这样提前结束了。后来呢王力宏为了安慰好朋友写出了这一首 Everything， 一起来分享。 故事里的起承转合有一些忘记，做了多少错误的选择，原来波折在暗示着走的方向，指引你我来到这一刻。就算别人都说我们没什么出息，不可能会这样轻易放弃，Cause you're my天际巧合相遇，有多少几率，多少烟火坠落无痕迹，因为幸福没有捷径，难免要绕道，不被看好越是要走到。就算说我们没什么出息，不可能会这样轻易放弃，你就是 everything， 就这个原因让我勇敢面对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想给你 everything， 不管有多少个明天，永远从此刻开始算起，你就是 everything。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分享的是有故事的歌。那欢迎各位呢，也是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好声音。2006年的时候，歌手陈奕迅推出了广东话专辑 Life Continues， 生命延续。专辑之中呢，有一首歌非常火，叫做《最佳损友》。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是由黄伟文创作，歌词讲的是好朋友闹僵了，失去好友后感到万般无奈。那么这种感情呢，黄伟文也是切身体会过，而且呢，和他闹僵的这个人名气很大，和陈奕迅的关系呢也很好，就是杨千嬅。黄伟文呢，曾经为杨千嬅写过很多歌曲，比如说《野孩子》《勇》啊等等。但是因为一些误会呢，导致原本关系很好的两个人闹了矛盾。虽然说黄伟文呢给杨千嬅写过很多歌，但是杨千嬅从来没有用他的歌当做过专辑主打。那久而久之呢，黄伟文就觉得自己没有受到重视，认为杨千嬅呢是看不上自己的作品，故意这样做的。于是呢，两个人就慢慢的疏远了。后来黄伟文写了这一首《最佳损友》交给了陈奕迅。据说呢，在录制这歌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听出了端倪，所以说专辑还没有上市的时候，就私下联系了杨千嬅，让他呢到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这首歌曲。好在呢，多年之后两个人解开了心结，杨千嬅呢在演唱会上请来了黄伟文，两个人一报泯恩仇，重归于好。一起来分享黄伟文创作、陈奕迅演唱的《最佳损友》。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是其实还有朋友，你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毕竟难得有过最佳选择。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